第二集，筹钱。许少卿足足愣了有半分钟的光景，然后突然就怒发冲冠了。 我靠，这辈子还没谁敢跟我这么说过话。这个穷狗土鳖男人算是哪根葱？分明是他瞎接话才让我误会他。浪费了宝贵时间的人是我好吗？我都没和他计较，他居然还敢说这种不要命的话啊！这种连工作都找不到的底层渣子居然对我造次到这种地步。 许少卿简直血涌上头，想马上找人做掉他。他大步走过去开门，楼道里已经空空如也，他马上打电话给老郑。 你还在酒店吗？如果看到刚才那个男人下去了，马上给我拦住他。 徐总啊，那个 我已经走了，我以为您…… 靠！安理，那个男人是不是叫什么安理？平安的安，鲤鱼的鲤。哼，这个名字不常见吧？你去给我找到这个人的资料，不管动用什么关系，掘地三尺也要给我找到他。 他挂了电话，一屁股坐在凳子上，下面的火没消成，上面的火也一起烧了起来，两股火齐翻，把本来自控能力尚可的许少卿脑子也一下给烧成了灰。他愤怒地摔了手机，好在地上是厚厚的地毯，手机只是蹦了几下滑到了一边。 晦气晦气晦气死了，今天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安理是吧？你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，在我找到你之前，你可千万别出车祸踩电线，别让雷给劈死。 安理出去以后并没有直接下楼，而是找了个角落给王洛打电话。他想质问王哥为什么会给他介绍这种工作，就算自己现在落魄了也不至于去卖呀。当他打开手机才发现自己关了静音，里面有好几个未接来电，还有好几条王哥的微信语音。 为什么不接电话？天海清修仙城，你导航过来吧。你到哪儿了？快来呀，我和老板跟这等你半天了。到底还来不来？ 原来是我认错人了。哎呦，怪不得会是这样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原来是闹了个乌龙。王哥还是靠谱的，那个什么鸟许老板根本就是个没有交集的嫖客，亏了我还跟那死 gay 左一个老板右一个老板，卑躬屈膝，忍气吞声，真是亏大。 安理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错，一想到自己让介绍工作的王哥等了那么久，他赶紧忐忑地拨通了王洛的电话。 喂，王哥。 喂，你行啊，安理，让我找个工作跟我求您似的，你颇有多大啊？哼，算了，您我们请不起啊，挂了吧。 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 安理赶紧连声道歉，然后把自己认错人上错车的事儿跟王哥解释了一遍，当然隐去了故事不体面的后一半。王洛又数落了他几句，就让他赶紧过去。安理觉得他说话的时候那边一直有一些嘈杂的人声，到最后甚至有特别靠近的男人在话筒旁边说话，那个哥后面带个拐弯，给安理吓得一激灵。 这男人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不，这应该不是男人，是个嗓子粗的女人吧。就算是女人，这么叫王哥也太不对劲了吧。 可能是刚受了许老板的刺激，安理的警惕性在今晚猛增，他没挂电话，而是踌躇着问王洛： 王哥，我能不能问一下，您给我介绍的是什么工作呀？ 适应生。 只是适应生是吧？就是服务员？ 你觉得可能吗，安理？ 啊？ 你因为那种事进去过，还那么大岁数了，找到工作真的就不容易了，别挑肥拣瘦了行吗？ 王哥， 我那件事情是有隐情的，我…… 哎，你有没有隐情别跟我说，跟警察说去。我之前不是没给你找过正经工作，可人一听你情况都不要，我能怎么办呀？这回还是我好说歹说，让老板看了你的照片，人家觉得长得还行，才同意见见。要不就你这么老的人还不要呢。反正该说都说了，要来你就赶紧过来，给老板看看真人，抓紧啊！安里，是你说你要挣快钱的不是吗？快钱不是那么好挣的。我知道你现在需要钱，要不也不会把你往火。哎，总之你自己看着办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要么你就自己再去找别的工作去。 王哥，我…… 安里好像傻了一样，握着手机一动不动地站了好半天。 我该怎么办呢？还不如死了算了，一了百了了吧。可是…… 这时候电话铃声又响了，他看了眼来电显示，愣了一下，神情变得更加苦涩。他接起了电话。 你在哪儿呢？这么安静。 没在哪儿，我在家呢。小朵怎么样？ 还行，睡了，我刚从医院出来。 哦。 安里不知道还能说什么，前妻给他打电话就只有那么一件事。果然， 医院催款了，说是不能再拖了。你看， 我知道，我在想办法了。现在还差多少？ 现在必须交的是20000多，不过接下来的……安里，我知道咱俩离婚了，你也不容易，可是他毕竟是咱俩的孩子，你不能看着他死吧。 你说什么呢？我不是说了会筹钱的吗？你只要好好照顾他，其他的我会想办法。 挂了前妻的电话，安里蹲在地上抱住了脑袋。 不行，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得挣钱，我得给小朵挣钱。喂，王哥。 怎么，你过来了吗？ 王哥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真的去做那个的话，我多久能挣到20000？我急用，我这两天…… 20000？这两天？安里，你去抢吧。 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 安里疯狂地揉搓着自己的头发，不知为何，他的脑海中居然出现了许少卿，高定西装，黑色的豪车，高素质的司机。 许老板应该很有钱吧？如果无论如何都是这一条路的话。 许少卿躺在床上，脑海中构想着抓出这个叫安里的混蛋之后，自己该怎么收拾他，越想越生气。他觉得在他报复完这个男人之前，自己都睡不好觉了。突然门铃声响起，他有点疑惑，这点肯定不是打扫卫生，自己也没叫客房服务啊。他疑惑地打开门，也就十几分钟不见，安里竟像是老了5岁，憔悴了不少。 许老板。 安里，他竟然还敢回来。我 许老板，你说那个我行。 哈？ 我可以让你那个 啊？你刚不说你值得吗？ 值得吗？安的构造不是一样的吗？ 许少卿沉默了，刚才十几分钟发生了什么？这土鳖自己找个地方误了？他突然想到，刚才安里好像说过，他真的很需要一份工作。这么缺钱吗？直男为钱出来交易不是没听说过，但许少卿确实是头一次见到真的。 哼，够贱的。进来吧。进不进？ 不信我关门了。 你能给我多少钱？ 你想要多少？ 自己什么时候掉价到这个地步，居然和对方在酒店房间门口谈钱？为了自己的复仇大计，他忍了。安里纠结了半天，还是说出了那个扯淡的数字。 2万。 许少卿实在忍不住喷了出来，那个价钱的他不是没玩过，更高的也不是付不起，只不过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 这位哥，你看看你多大岁数了，你值吗？说实话，我觉得你都该给我钱。 安里脸红的都要紫了，他像喉咙里卡了一块石头一样，光出气却出不了声。他瞪着许少卿，胸口剧烈起伏，死愣了几秒，转身就走。 哎，降个价，10000怎么样？这是我能给你最多的价格，要不要的话你自己看着办。 安里眼睛亮了，许少卿的砍价没有让他失望，毕竟他也就是看许少卿有钱才胡乱开价的，人家肯出10000块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。他似乎又变作了刚开始被带过来时对许老板毕恭毕敬的神情，而且还加持了怯生生的希望之光。 真的一次就能给我10000吗？ 这个土鳖变脸可真够快的，看人下菜碟，有奶便是娘。不是一次，是一晚上。 可以的。 许老板肯出钱，而自己主动上赶着要来挣这份钱，那这个混蛋基佬自然又成了自己的老板。安里马上拘谨了。 当然，前提是你得听话，要是再像刚才那样。 安里想到刚才自己给许老板甩下的带有严重歧视性的狠话，脸有点挂不住。 不会的。 赶紧的进屋。 安里神情复杂，踌躇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坚定了。终于他像是殉道士一样走了进去。 在下小神机远处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